你记不记得我说那个金刚经啊，我之前有丢一个出来，我说凡夫啊，观一切法都是实。那么二乘人呢，就是中乘跟小乘跟中乘啊，声闻缘觉他们观一切法都是虚。全教菩萨呢，全教菩萨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啦，他是大圣，但是还没有明心见性。那他们呢、啊、是看一切法实中有虚，虚中有实，但是啊，这个虚还是虚，实还是实，最后啊是明心见性啊，我们说见性成佛了，那个时候啊才发现啊，一切法无实无虚，无实无虚啊，这个无实就是无虚，无虚就是无实，万法一如。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啊，昨天上课的同学应该全懂了，因为有解答。那个之前上课的跟其他同学啊，搞不好可以花点时间那个参一下，如果今天我们上课最后有时间，或许可以讨论一下。再我看看还有几位同学上来啊，就是说其实真正要问大家啊，我看到Nicole，然后还有琳达，真正你需要，我相信第一层啊跟第二层为什么凡夫见都是实，这个小乘人或二乘人见都是虚，我想这两层你们应该都差不多该懂。菩萨，全教菩萨，什么叫做实中有虚，虚中有实，但是实还是实，虚还是虚，我想有一部分人懂，一部分人可能还在里面那个抓头。最大的分别是为什么到后来是无实即无虚，无虚即无实，道理那个佛啊，明心见性的佛，他看到的那个境界跟全教菩萨看到的境界到底分别在哪里，这个大家参一参，或许我们上课最后可以来聊一下，有时间的话。好，大部分同学都上来了吗？可能还等一两个吧，可能 Carita 一二三四五六六位同学，好像还有那个美术Carita 上来了，然后可能还有美术吧，那我们可能就差不多可以开始了。上次啊那个讲到两种根本，那我记得 Jennifer 说，哎呀，一开始是行云流水啊，势如破竹，就后来讲到最后那句就忽然卡住了，就可能像吃了一个大椰子卡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会从两种根本啊重新讲一次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楞严经啊或金刚经都一样，不能赶时间，也不能急，就真的得弄懂，弄懂比较重要。所以我们大概上课就50分钟，上太多大家也无法吸收，最主要就是说我把每个东西啊尽量的讲得仔细，然后我们可以有时间可以讨论。好，二种根本啊，就是刚刚那个Jennifer 丢上来那个地方啊，我们先从前面来。这个佛啊跟阿难讲啊，就是因为阿难知道啊，他说他是佛的表弟嘛，那个堂弟啊，这个每天在旁边多闻，可是为什么心不定，所以他知道那个自己啊其实是没有定力，那么他就请佛啊开示。那么佛开示呢，就告诉大家，我们从那个地方啊，为什么会在痛苦啊或者是六道轮回里面打转，其实啊都是因为不知道两种根本。这个根本啊其实就是依据，就是如果你依这一个方法去行走，你就可以走到这个点，你依另外一个方法，另外一个根本去走呢，你就会走到另外一个目的地。也就是说在我们面前有两个目的地，一个目的地呢是在轮回里面继续打转，另外一个目的地呢或另外一条路呢是通往什么目的地呢，就是你不再在轮回里面打转，你走出来，你能够走到最后涅槃的那条路。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两种根本。佛是跟大家说啊，为什么会没有办法，哦，美术也上来了，为什么大家会在轮回里面，是因为不知道这两种根本，错乱修习了。很多人其实在修行或修习之中，他很认真很精进，但是搞错方向了，所以就好像是在煮沙，然后你想煮饭，但是你不煮米去煮沙， 那当然你再修个几世几劫，你还是没有办法成功嘛。所以他就说啊，我今天呢、啊、一定要把这两种根本啊跟大家讲清楚，那是哪两种？可瑞塔send一个什么开始上课了吗？就说对，他没有，他不是已经上来了吗？奇怪，我应该讲对，已经上来了。哎，奇怪，可瑞塔，我有看到你啊，你怎么还问我是不是已经开始上课了？云和两种啊，一种啊是无始生死根本，就是无始以来你一直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，这个根本是什么？就是阿难，就是责汝今者与诸众生，就是阿难以及所有众生，包括你我，因为大家，他说没有声音啊，你们听得到我讲话吗？我一直在讲话，你们听得到对不对？ 我听得到。 好，就是不是我的问题啦，是 Carita 的问题大概。OK， 好，那个他说啊，第一种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用攀缘心，攀缘心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五蕴里面的想，就是色受想行识里面的想，就是我们的意识心。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的大脑在 work， 我们可以分别，我们可以判断，我们可以想象很多的事情，这个就是攀缘心。我们无始以来都以为攀缘心，哦，米莉也进来了，我们无始以来都是在用我们的攀缘心在做事情，在做决定，而我们以为攀缘心啊就是我们的自信。其实攀缘心没有体啊，攀缘心是虚妄的，攀缘心是虚妄的，外面的境界也是虚妄的，我们以为攀缘心以及外面的境界都是实有的，所以我们当然要分分秒秒去分别去执着啊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生存的法则吗？但是搞错了，其实我们的攀缘心或是意识心是虚妄的，是妄心，外面的境界是虚妄的，是妄境。我们以为攀缘心是自信，这是第一种让我们在轮回里面的根本。所以你今天如果想要轮回，继续轮回，觉得轮回很过瘾的话，你就继续用攀缘心去攀缘外境，那就保证你可以在轮回里面继续混。那如果佛啊说你不想再轮回，你已经明白到人生八苦是不管你的什么样的福报，到最后你都得受那八苦，你出来吧。到最后我都跟今天跟上白天啊跟上课同学讲，我说你的财富可能越来越多，你的朋友可能越来越多，你的名誉可能越来越好，你的知识越来越广博，你有的一切都越来越好，你的人生到达了一个 amazing 不可思议的一个成就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不会变，你只会越来越老，最后会病会死，就算你不病也会死，死掉那一天全部所有东西都得还回去，这真的是你要的吗？如果你已经有出离心，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你要的，那你就得去学第二种根本。第二种根本就是 Jennifer 上次卡在那个地方，我相信也是基本上大部分同学卡到的地方，我们今天会花时间多讲一下。我们在这里介绍了一个很重要的名词，叫做释经，第八世的释，经是精华的经，大家一定都有看到释经原名，释经两个字，这是一个新介绍进来的名词，你一定要弄懂。因为后来在讲真如本性，在讲实相，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如来藏的时候，就是一直在解释这个释经，所以我们就第一次介绍释经出场，就要搞清楚这个方式在整个楞严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二者无始菩提涅槃原清净体，菩提啊，上次讲过，就是觉悟、觉道，你。了解了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你明白了实相，了解了真性，就位置于菩提。那真正它有很多佛学方面的那种 technical 方面的解释，我们今天就不讲了，因为太长了。但是你们在元婴法师或者梦参老和尚或者网络上面，随时你都可以看到各种不同菩提的解释。涅槃呢，我们就知道。现在我们今天就说，你要只要知道涅槃其实就是不生不灭，轮回是生灭的， 生了死，死了生，生了灭，灭了生，生一直就在这轮回生死生灭里面打转。生灭是虚妄的，只要能灭的，它就是虚妄的，不是实有的。而涅槃呢，是不生不灭，涅槃是所有的烦恼即灭。所以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？第二种根本圆清净体，就是一个原本大觉，不生不灭，烦恼全部即灭的一个原本的圆。这个圆啊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一圆两圆的圆，其实就是最原始的状态，不是经过你修正，也不是经过你寻找，你一直都是在这个状态里面，一直都是有的。清净体，其实这整个东西是什么吗？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啊，真如本性啊，这是第二个根本啊，这个是你能够不生不灭，回到你最原始的状态，大觉、清净、光明、如来藏，永远离苦得乐。你想不想到那里去？还是你想要轮回？如果你想要到这条路，新的路上面。那下面的楞严经就会带着我们学习怎么样往这条道上走，但是它带着我们走到这条道上之前，它得先让你知道你前面有两条。因为我记得上次可瑞他们说，哎，就讲这条道就好，干嘛还要讲原来那条道？不行啊，他得讲清楚啊，他怕你 confuse 啊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告诉你前面有两条路，你要选哪一条？如果你选这一条，他接下来就告诉你啊。后面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大家上次卡住的地方，是经原名能生诸缘，缘所依者。是经啊，我们今天就先讲一个大概，因为等到十番显见啊，以及后面啊，就一直不停地提出这个名词，你就会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。是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，我们原来真如本性、如来藏啊，是完全。没有一点杂质啊，完全干干净净、清清明明啊，光明大觉，没有任何妄念，如如不动啊。学过《金刚经》的人都知道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于相。那这个东西如如不动，就是我们原来的那个状态。但是之前上课也讲过，因为一念不觉啊，起了一个妄念啊，就起了那么一个小小的妄念啊。那真如本性啊，就从光明啊，变成了也不能讲黑暗呐、啊，就变成了有点不是这么的光明了啊，就是有点光明跟黑暗掺杂了。从真空啊，真空妙有的真空啊，变成了虚空。那整个虚空的状态是有亮跟暗的地方。那这个起妄念以后的这个状态，我们就说是是，就是这个是。那有的地方说，哎，第八识或者是如来藏，那你就记得这个识啊，就是起了妄念，起了那个妄念，小小的妄念或大大的妄念都可以，就起那么一个妄念的，真如本性就变成识了。那识经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识的清明体，就是这个识，识这个，或者说我们第八识阿拉耶识的精明之体。所以这整个地方啊。就还是之前我们讲的三细相那个地方，很多地方说其实它还是整体还是真的啦，它只是带妄了，有妄念在里面，那我们就称它为阿拉耶识。可是这个地方它还没有分别哦，完全没有分别执着，它还是其实蛮真实的，只是多了一个妄念，就把它想成这样子。那么在佛经后来会解释，你一定有看到佛经啊，喜欢用三个月亮来解释。第一个月亮就是那真实的月亮，真实的月亮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，这个大家应该都能明白，就是那真实真正存在的那个月亮。他用什么月亮来形容这阿拉耶识呢？他说啊，你把眼睛这样捏了一下，你捏那个眼睛啊，你捏眼睛的时候，你去看东西，是不是有的时候就在那个真的月亮旁边出现了一个假的月亮，一个幻影？真月亮还在那里，但是你如果眼睛捏着看的话，有的时候会在旁边出现一个幻影，就是第二个月亮，那个月亮的幻影。他说啊，这个月亮的幻影啊，不是真实的，但是离真实非常的近。你需要做的呢，就是把你的手放掉， 那虚妄的月亮就回到那真实月亮上面，虚妄月亮就没有了，两个又重叠了。他就是用这样子来告诉你，阿拉耶识大概是这么的 close， 这么离这个真相或者真如本性这么的相近，就是只是有一个妄念在这边而已。那世经原名啊，所以你知道世经啊，就是这个阿拉耶识或者第八世的精明之体。那世经是有功能性的，上次有跟大家讲过，它有功能性啊。它在这个眼睛啊能见叫见经，在耳朵能闻叫闻经，在鼻子能嗅叫嗅经，在舌头能尝叫尝经，在我们的心啊它能够有知觉叫知经。所以你看它这个视经啊会在你的六根上面啊就有不同的功能。那但是它虽然起功能啊，但是它本有分别心哦，非常干净，非常纯洁，非常没有分别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性。所以视经原名它原来呢也是明明白白的。那视经原名，所以大概你对视经先有的概念，为什么佛经要提出视经而不就一直告诉你真如本性就算了？因为真如本性啊为佛可证啊，你不是佛怎么有办法证得真如本性，或怎么有能力去体会或悟到真如本性？没办法，就像有一个酒你一辈子都喝不到，怎么跟你解释呢？那解释不是没有意义吗？所以啊他就找到一个带妄的很跟真如本性非常相近的，就是这个世经。哎，他觉得你有机会啊明白这世经，而这世经所有的特质，所有的他的这个特质状态其实就跟真如本性一样。所以啊后来十番显见啊在讲这个真如本性，想要告诉你真如本性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实相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他就讲世经。那么有的时候呢是讲见经，因为整个阿难都是说他眼睛见到佛嘛，心生欢喜啊，所以都是用眼睛跟心在做比喻啊，所以你就大概知道世经是这个样子。那为什么能说他能生诸缘而缘所依转呢？哇，这个地方好像真的有点难啊。你就这么想，他这个世经不就是我们第八世或者阿拉耶识的精明之体吗？你去想啊，这你就把阿拉耶识啊能够往外转，生了前面的七转世，阿拉耶识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母体，它能够往外转七转世，但是它只能往外转，没有办法往内转。所以呢说能生诸缘，这所有的这个七转世那个所有的世不都能缘吗？所以但是它你没有办法往内转，我们的凡夫俗子我们都是往外缘啊，去缘境界，对吧？没有人去缘自己的真如本性，如果每个人去缘自己的真如本性如如不动，那我们课也不用上了，已经成佛了。所以你没办法往内缘，才说哎呀你的世经啊，你的阿拉耶识是可以生前面的诸缘，但是却没有办法被别人所缘，因为只能往外缘不能往内缘。所以就说这个还有另外一种解释，就是说第八世啊这个阿拉耶识啊能够生能缘所缘，诸缘不就是能够缘跟所缘，能就是能够缘的这个能缘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前面七世嘛，你不就眼睛去，那所缘是什么？就是沉静啊，外面的境界，眼睛去攀缘色啊，耳朵去攀缘声啊，不是吗？眼耳鼻舌身意去攀缘色声香味触法，你的根永远都是往外攀，没有人在攀自己的自信啊，攀自己的自信变成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信性成无上道了，不是？所以不可能啊，都是往外缘，没有能力往内缘，所以才说缘所依者。那这样子应该就会比较清，比上次要清楚。我们上次真的没有时间，在最后没有时间说清楚，所以这样子你应该就会有一些概念了。那如果还是有点迷迷糊糊的，很正常。我们之前我们前面那个小组也来来回回周旋了很久，可能大家才觉得说，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，比较达到共识。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容易。如果很容易的话，楞严经就不是一部开悟的书了，就是一部人人都可以那个耳熟能详的书了。 好啦，那我们就继续再往后面看啊。他说啊，由诸众生啊，以此本名啊，虽终日行而不自觉，往入诸趣啊。所有的众生啊，所有一切在六道轮回里面的打滚的众生啊，就是因为遗留了这个本名。其实这个本名呢，你就把它当成就去讲，你可以讲真如本性，也可以讲世经。你去看前面那两个根本啊，第一个根本，你看它的无始，就是这个生死轮回对应的是什么？菩提涅槃。那么生死根本，它的这个根本在哪里？就是攀缘心。而菩提涅槃的根本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世经。所以你要随着你的攀缘心去走呢，还是你想反闻闻找回自己的世经？那这就看你自己的决定了。他告诉你，所有的众生都是遗留到了，就是遗忘了这个本来就光明清净明明白白的这个，你可以说真如本性，也可以说世经。虽终日行而不自觉啊，我们上次有讲过，这个真如本性真的就是一个发光的模拟宝珠在你的口袋里面，你把那口袋给遮住了，光发不出来了，你在黑暗里面行走啊，你在黑暗里面行走什么也看不见啊，或者摸到了一条蛇啊，你以为是绳子，或者摸了一条绳子以为是蛇啊，该高兴的不高兴，不该高兴的高兴的要死，然后所有的一切呢，都是在黑暗之中摸索，全部都是虚妄，全部都是假象，你什么也看不见。黑暗代表什么？无明啊。那模拟宝珠发出的光是什么？光明啊。但是你把模拟宝珠藏在你口袋里面，为什么被藏在口袋里面被遮住呢？就是你的贪嗔痴慢疑啊，就是你的无明啊。无明因为无明，所以是看到黑暗啊。那光明被遮住了，被你的贪嗔痴被无明所遮住了。今天修行是修什么？就是修你的行，记得吗？我们在讲五蕴的时候说色受想行识，那个行，行是你累世累劫的那个根性啊。为什么也叫意根？它这个意根啊，不是眼根耳根舌根鼻根什么意根的那个根啊，不一样的意根，同为意根，但不一样的意思。前面的六世的意根是说你的真的是意的根啊，去圆法尘行。所谓意根是说意识之根本，你意识它会像个 backseat driver， 它会 drive 你，它会 drive 你做很多的决定。那这个东西叫意根，就是你的贪嗔痴累世累劫你的习气。修行不是光修正你的行为，真正要修的是这个行啊，你要把这个行给修掉啊，你要把你的贪嗔痴无明那个执着给修掉啊。人是这样啊，一缘境你就在那个 split second， 你 almost 一缘境你就立刻分别，不是说你眼睛先看到慢慢传到脑子里面啊，怎么样，那一缘啊你就分别，基本上是在同时发生，而且你一分别一定立刻执着。执着是在哪里？分别是在你的那个脑子里面想。执着是什么？就是那个行。所以啊，你每一天走每一天走，你就是靠着这个行在走，因为模拟宝珠被遮住了，你都在无明里面行走。所以虽终日行而不自觉，其实我们的那个模拟宝珠在身上，而且不是在你家衣柜里面藏着那个忘了在哪，不是啊，你要把它找回来，根本不是，根本就在你身上，你每天到处啪啪走，它跟着你的。那往入诸趣这很有意思啊，就是因为你啊在无明里面行走，不知道自己有一个模拟宝珠，没有办法让它光明重现，所以你才往入诸趣。这个往是什么意思？冤枉的意思啊。因为你搞不清楚，你以为真实的东西根本不存在，你以为它是真的啊，真的当然要分别，当然要执着啊，它就真实存在啊，所以你冤不冤枉？当然冤枉嘛，因为你不知道它是虚妄的啊，所以呢你就到了六道轮回。诸趣是什么？就是六道轮回啊。那你怎么办？你现在所以为什么说要奢摩它，就是要告诉你真相，一切事情的真相实相。你知道了， 你才有能力去修啊，知道这些东西原来是假的，你才会有这个意愿去把它放下，你才会有这个 drive 愿意去修行，你才有意愿啊，真跟这个去离开现在，其实真正是虚妄的六道轮回。所以呀、啊，佛就跟阿难说啊，阿难啊。你呀，今天想要知道蛇魔他路，愿出生死，今复问汝。所以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，为什么蛇魔他之前有介绍过，蛇魔他三魔禅那就是楞严经的这三部曲啊，先把你的道理给你解释清楚，破妄显真，先把你所有的妄，就是虚妄，那个妄其实有很多层解释。你可以讲说你那个不真实的认知，以及这所有虚妄的一切，要把你给破掉，然后显出真相。唯一的真相是什么？就是你的真如本性啊，就是菩提涅槃圆清净体呀、啊，就是这个啊，没有别的。所以要先破妄才能显真啊。那破妄是什么？就是破你的根呐、啊，破你自以为存在的那个六根，去攀援外面的六根跟六识啊，然后显真，破妄显，对不起，sorry，我刚刚讲错了，破妄显真，破识显根，破识外面的识啊，就是你攀援的那六识，刚刚讲攀援能源所缘，那攀援前面的或者甚至七转识啊。破掉那虚妄的事，能够显出你的根性，但是显出的根不是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哦，是显出它的根性，是后面那原本清净的那自性啊，在眼睛是见性啊，那在耳朵可能是闻性啊，所以见性跟见经其实也就是同一回事啦，就是见经的它那个原本的体性，也就是真如本性，同样的特质。差不多的意思，哦，那有不同的说法说，哎，它就是真如本性，或者说其实它是见经或视经，不过都不已经不是这么重要的，因为它同一回事情。那好，那么再来啊，他说我知道啊，你想要走奢摩他，你想要修正奢摩他，你希望能够入楞严大定啊，那我现在就来开示你，那开示你他是怎么样来开示阿难呢？他说啊。今复问汝，他说先问阿难一件事情，他说啊，这时候是即时如来举金色臂，屈五伦指，如来就把他的这个手臂伸出来啊，你去看他把那个手指握拳，啊，握拳，那么那个就问阿难啊，汝今见否？阿难说见。他当然就问阿难说：“你看我现在把这个手臂伸出来握了一个拳，你看得到吗？你看得到我握拳吗？”阿难说：“当然看得到啊。”那佛就说：“汝何所见呐？”阿难说：“啊，我见如来举臂屈指为光明拳，要我心目。”这个光明拳呢，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帮助你开悟啊。这个佛我们上次有讲过。在《楞严经》里面有各种语言文字以外的各种这个教学方式啊，或者帮助我们开悟，或者希望帮助我们破掉我们的妄心或者我们那些不正确的邪知邪见。所以有的时候是门头放光啊，有的时候是身体放光啊，有的时候光明拳啊、狮子吼啊，后面都会慢慢看到啊。所以他说啊。这个光明拳其实也是希望帮助阿难破掉他的妄见呐、啊，破掉他那个邪知邪见。那他就问他说：“你看不看得到？”就后来铺陈又来了啊。那阿难说：“看得到啊。”那佛就问他说：“汝将谁见？你是用什么东西看到的？”又来了，之前是不是也曾经问过一次，在七处真心？阿难说他见佛长得长相庄严，心生欢喜。佛问他说：“你用什么见的？”那现做才开始了七处真心啊，他说眼睛看见，心觉知啊，才七处真心，争了半天，现在阿难还说，你记不记得七处真心里面有好几处都在讲，看见的是心，不是眼睛，真正能看到的是心，是我们的见性，不是眼睛，那个心是真如本性的意思，真心不是我们的眼睛。阿难现在怎么回答？他说我与大众同将眼见。你看他开悟了没有？ 一定没开悟嘛。而且他不是光他光讲他自己眼睛看到，他先把所有的大众都抓出来，是所有的大众跟阿难一起用眼睛看见啊，所以真的是没有开悟啊。那么所以佛啊就告诉阿难啊，他说：“汝今答我，你来回答我。如来屈指为光明前啊，要汝心目。如目可见，以何为心？当我全要啊，前面七处真心啊，这个七处破妄啊，这个佛七处阿难七处真心，佛七处破妄啊，可见没有成功啊，因为阿难现在还在说是用眼睛看见啊。那阿难就回答他说啊，哎呀，他说如来现今真心所在啊，而我以心啊推穷寻逐，即能推者，我将为心。”佛又问他：“你的心在哪里？”哎呀，这阿难心想：“怎么又来问？前面问了七处，我都投降，现在又来了。好吧，那佛问了，我又只好回答嘛。”所以他就跟佛讲：“啊，你又来真心了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啊，现在在推敲这个心在哪里。我就是在用这个心正在推敲你问我的问题。你问我心在哪里，那我现在就在仔细的捉摸心到底在哪里。”我捉摸的这个心啊，这捉摸的这个东西呢，用来捉摸的这个东西，哎，就是我的心了。能推理的，能够去斟酌琢磨推敲的，就是我的心，就是这个我将为心。佛这个时候啊才生气了。其实佛并不是真的生气啊，他是希望能够唤醒阿难啊，所以他才说堕，应该是咄咄逼人的咄吧。其实这后面有的地方讲说是这个狮子之后，还是其实这个前面他为什么用光明拳，光明拳其实也是在希望加持阿难，用这光明拳能够诱导阿难能够反闻啊，去用眼睛能够观自己的自信啊，而不是看外面的境界。那很显然没有成功，那现在又来了，他希望用这个一声巨吼能够让惊醒阿难，让他知道自己还是在妄见之中、妄念之中。所以他说告诉阿难，这不是你的心啊，你讲了半天，我们前面七处争，现第八处争，不是你的心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阿难啊吓了一跳，决然啊必作合掌起立博言，博佛，此非我心，当名何等啊。哎呀，他跟佛讲，如果这个不是我的心，那到底什么是我的心啊？这个所以佛的这个光明拳啊跟狮子吼都没有唤醒阿难啊，所以现在阿难还是非常纠结啊。所以佛啊就告诉阿难啊，他说啊，这个你刚刚所讲的这一切啊，不管你是眼睛看到啊，心觉知啊，外面的所有的境界，其实都是前尘虚妄相想。以后看到前尘，大家可能应该都已经知道了，就是外面的境界，所有的尘啊，都是也不能说来来去去，其实都是有生有灭，不会止息的，不停的这个叫做动摇的啊，那个尘一定飞来飞去，所以它绝对不是不动的。所以你去看尘啊这些字，全部都是讲外面虚妄的境界，那虚妄。你要看到虚妄相想，有相还有想，这个地方在楞严经的后面会解释的比较清楚，在十番显见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你原来的真如本性因为动念了，所以啊就变成了这个阿拉耶识，那原来的真如本性的光明就变成了黑暗，真空呢就变成虚空，虚空里面啊有黑暗，有比较有光，有一些有光的地方，有一些是比较黑暗的地方，暗的地方。那然后啊，这个暗啊，在佛经上讲，它的暗啊，比较暗的地方啊，又结合成块，就是那暗的地方又结合在一起，最后就变成没有办法，一切有挚爱性的物质啊，名之为色，所以就变成没有办法通透，就出现了色。色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地水火风，我们身体的也是由四大造成的。然后后来的那个色，我们的身体就是色造成的。你看它这边后来的身体啊，色会杂 mix with 我们的妄想， 虚妄的身体在 mix 我们的，在结合我们的妄想，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，所以又有想又有相加在一起，就变成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自以为存在的我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以为存在的自己就是这样出来的。而且我们的身体啊，它会攀援哦，它会向外攀援，还会上次有讲过向内攀援，上次有讲过什么叫向内攀援，已经发生的事情，记忆的种子到阿拉爷识里面，你还会到那里面去捞呢啊！昨天那个人骂过我，去年他骂过我，十年前他骂过我，哎呀，都那个人都不知道到哪去了，你还在想这事情，这个是向内攀，还向外攀，向内攀哦，所以虚妄相想，虚妄的相啊，再加上虚妄的想，所有外面的沉浸，一切像你的身相、境界相，再加上你虚妄的想象，所有加在一起，惑汝真性，迷惑了你呀、啊，让你，所以才让你由无始由汝无始，无始以来，至于今生，就告诉你啊，无始以来，累世累劫，一直到今天，你认贼为子啊。认贼为子，我想认贼为子，有的时候啊，对现代人来讲，比认贼为父还可怕。现代人不见得孝顺啊，可是那个把他当儿子啊，那是比那个儿子啊，那就心肝宝贝啊。所以啊，你把那外面的那个贼是什么？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《金刚经》，说啊，那个贼啊，就是我们的那个贼王。所有的你的六识其实都是眼耳鼻舌的身意，都是你的，都是贼。可是贼啊，那个有内贼跟外贼，外贼是什么？就是外面的境界是虚妄的，你被他给骗了。可是内贼更难啊，内贼更难防，内贼才更凶狠。内贼是什么？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啊。贼王是什么？贼王是你的意啊，你的意识心啊，就是你的想，那是贼王啊。所以你认贼王为儿子啊，把他当心肝宝贝，那供着捧着，那是不是很可怕？比认贼为父还可怕，失汝原常。所以啊，你迷失了你原来常住的，其实真心常住就是从来常啊，常你就是让他知道不生不灭，从来没有生灭，而且呢不增不减。我们为什么要讲不增不减？其实就是告诉你，它不会更好，也不会更坏。为什么呢？它再繁不减，你的真如本性不会因为它再圣不增啊，它不会因为你是圣人，你成了菩萨，哇，你真如本性都多了一分真，或多了一真如本性变多了，不会啊，它也不会因为你变成了凡人、凡夫俗子，所以你的真如本性就变少了，也不会啊，它就一样啊。再繁也有说再不垢不净，其实是同样的意思。所以你为什么用这三个？因为人就是二元嘛，一定有生有灭，然后有没有变多变少，或者好跟坏嘛，不就是在这几个里面打转嘛，生灭好坏多少。那他就告诉你，失汝原常，原常是真如本性，就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是你的真如本性啊，故受轮转。他就先告诉你为什么你会受轮转啊、哦？那么阿难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他就跟佛讲啊，他说：“世尊啊，他说我是佛的宠弟啊，他说我是你最喜欢的小弟弟啊，我心爱佛，我佛宠弟啊。”他说：“心爱佛故啊，令我出家。”又在讲，因为我生心爱慕你的长相啊，那我就出家了。我心何毒？他哎呀，他就自己啊，自诊断，他也很悲催啊。他说：“我心何毒？供养如来啊。”他说：“我啊，出家以后又何止只是供养如来您啊？又怎么只是在旁边供养您呢？”他说：“啊，乃至遍历恒沙国土啊，成事诸佛及善知识，发大勇猛，行诸一切难行法事，皆用此心啊。”他说：“你心，他说你，我告诉你的这个心，你说不是我的心啊。”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爱慕你就是这个心啊，我出家发的心也是这个心啊，我修佛也是这个心，我供养你也是这个心。我不但供养你，我还恒无恒河沙所有的国土上面的所有的诸佛菩萨， 我都侍奉他们，都供奉他们，用的也是这颗心啊。不但诸佛菩萨，还有所有的善知识，而且我也供养，我发大勇猛，所有的这个我发大勇猛，所有的佛事，所有的修法，再困难的我都去做，我是这么的发心。佛，我告诉你，我用的还是我现在所讲的这颗心。他说，如果这样不够，那我再继续接着讲。纵令谤法，永退善根，亦因此心。你看阿难是不是觉得很悲催啊？他说，就算你觉得我行善的不是这个心，那我告诉你，我就算我作恶，就算我去毁谤佛法，毁谤佛法，永退善根，永远不再修行，我下十八层地狱，我作恶，我用的还是这个心啊，我发的还是这个心啊，善心也是他，恶心也是他，你怎么能说我没有这个心？那我还怎么活？我在哪里？心不见了，我在哪里？我这一辈子都靠这颗心啊，在行走江湖啊。那到底怎么回事？再往他说，若此发明不是心者，我乃无心。如果我刚刚告诉你的这些东西，你竟然告诉我都不是我的心，都不是我的心的话，那我不就等于是没有心了吗？我不是没有变成一个没有心肝里面没有心的人了吗？同诸土木，那跟土木有什么不一样？阿难非常悲催啊，他说离此觉知更无所有。他说如果离开了这个能够知觉分别的这个心，我已经没有剩下其他东西了，心都没有还能活吗？那不形同槁木吗？那云何如来说此非心？你怎么可以说这不是我的心啊？我实在惊怖，我真的太惊讶了，我太害怕了，这简直是跟我的认知差了太远。那我现在非常的恐惧，非常的惊恐，非常的害怕。兼此大众无不疑惑，其实在旁边所有听法的大众，大家也都非常的疑惑。是啊，一辈子做好事也好，做坏事也好，用的都是这颗心啊。现在告诉我心不在了，所以所有的人呢都唯垂大悲，开示为悟，每一个人呢、都又开始求佛，能够把道理讲清楚，令大家开悟。所以啊，尔时世尊开示阿难，那这个时候啊，佛就开示阿难啊，及所有大众啊，他要开示什么？欲令心入无生法忍，无生法忍，无生法是什么？就是一切法不生，无一法，就是一法不生，所有一切法都不会生。这个东西啊，无生法啊，是八地菩萨，其实是七地、八地、九地三个已经是快要圆证的那个大菩萨在修的。修什么？就是法无我啊，一切法不生啊，所有一切法根本都是虚妄的。万法其实是由心造，没有一个法有真实的实体啊，没有一个法有真正的我，所有的法都是虚妄的。那记不记得《金刚经》在第九品的时候啊，你们 try to 就是有念过《金刚经》的，试着去回想一下，第九品，如来有问须，佛有问须菩提，如来习在燃灯佛所，于法有所得否？这个法就是燃灯佛，那个时候应该讲释迦牟尼佛在修八地菩萨的时候，他证得了无生法忍。忍这个字啊，你千万不要把它想成哇，我忍耐到心脏病要发作，我要喷鼻血，我要抱青筋。其实忍啊，他在金刚经或古时候啊，有一些字它其实它的意思还正好相反，其实它是说完全的安住在其中，这个无生法呀它已经证得了，而且是完全的安住在其中，这叫无生法忍啊，不是说哇我忍耐啊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六度啊，这个布施啊，持戒忍辱，那个忍辱啊，什么叫做忍辱？你把它想成哇，有人侮辱我，我要忍耐啊！其实真的不是这意思。如果我用安忍啊，会比较不会让你 confuse。它真正忍辱的意思，就是你受到的任何的屈辱， 你是安忍在其中啊，你是完全不介意，一点都没有受伤害，你是非常轻松愉快，因为你已经证得了空性，你是安住在其中，这个叫忍辱啊，不是哇内心忍耐，心字头上一把刀。我们人的那个忍，我们凡人的忍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啊，菩萨的忍是安忍在其中，完全的自在。所以为什么佛是法王，在万法之中完全的自在，为什么他会知道，为什么能在万法之中完全自在，因为他知道无生法，他证得了无生法，一切法无生啊，所有的法都没有我啊，所有的法都是虚妄的，那怎么还不自在呢？当然自在啊。那我们不自在的原因就是我们觉得一切的法实有啊，我们还处在我们说有机会要讨论那个金刚经，凡夫见一切相为实啊，全部都是实有啊。那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不明白一切法是虚妄的，你以为法有我，可是事实上是诸法无我啊。那好了，这个地方他就说他希望让所有的众生能够入无生法忍，他真正是希望当场所有的众生最后能够证悟无生法，一法不生啊，万法由心造。他为什么要希望能够入众生到无生法？因为阿难不是问说要开奢摩他之路吗？他想入楞严大定啊，那你不知道无生法忍，你不证得无生法，你怎么入楞严大定？所以啊，这个佛啊，就于狮子座摩阿难顶。摸阿难的头啊，摸阿难顶，那个摸就是摸阿难的头。那个狮子座啊，其实也不是说什么坐在一个石狮子上面，或坐在一个狮子上面，或者一个什么坐得很像狮子的有狮子样子的椅子，其实都不是啊。他真正的意思是说，佛啊说法无畏，有如狮子王，就是佛啊说法是毫无畏惧，因为他真正懂得法，他能与人辩经。你看那个印度啊西藏他们很多和尚辩经，其实他们那个辩论是好事啊，就是在能够互相切磋，那个要你讲的法，如果你讲的不够完整，就他能够对方就能攻破你呀、啊。你被攻破之后，你才有办法精进，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在哪里，你才有办法更精进。所以为什么佛陀讲法绝对不畏，他不会害怕，因为他知道的是正法，他知道的是实相，而且他是如愚者如是什么，他是清正的，他讲的是真实的，所以他不怕。任何时候他都欢迎那些外道或者其他人来跟他辩经辩法，而且他都是赢。佛的口才啊非常非常厉害。那这个时候啊，他就摩阿难顶，他摩阿难的头啊，就跟他讲这个摩阿难顶啊，以前古时候说你这个老师啊或佛摸那个学生头啊，通常有三种意思啊。一种啊是说受记，佛与我受记，就是说哎我认可你很好啊，你刚刚讲的很棒。这个佛啊他学生经常会这个在他面前啊会转法轮啊，我不见得他一定要自己讲法，很多时候他会让一些很棒的弟子啊，观世音菩萨跟舍利子在心经里面不就他们两个在说法吗？他们两个有问有答，那佛在旁边听啊，佛后来说善哉也是为他们受记。所以摸头有的时候是受记，说哎你讲得很好很棒我认可你。那有的时候呢，那你觉得阿难被摸头那肯定不是受记嘛，对吧？刚才被骂还要吼他，要用拳去震慑他。那另外两种什么，一种是安慰，那再来呢也有就是说我帮你加持。所以我想啊，这个安慰跟加持的意思都在里面啊。所以他在狮子座摩阿难顶而告之言呢，就跟阿难说：“哎呀，如来常说啊，诸法所生为心所现，这个东西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。之前不停的在讲七处真心的时候，法生心，心生法，这边又来了。诸法所生，全部都是你真如本性起妄念之后的投射。那其实万法呀、啊，这些所有的法并没有实体的、啊， 他们真正的实体，其实他如果你真说他有体，其实他就这就是真如心。他本身除了真如本性以外，他根本没有任何的体性，全部都是虚妄的。一切因果，世界为成，因心成体。所有的因果，有因必有果。这所有的一切啊，所有的万法因果，世界为成。记不记得《金刚经》讲？世界非世界，微尘非是微尘，大智世界，小智微尘。所以世界啊，是你去讲整个佛世界可能最大的这个宇宙全部啊。那微尘呢，所有的一切是由微尘所组合，微尘是最小的单位。他说大如世界，这个就算是三千大千世界，小如微尘，其实都是因心啊，你真如本性所投射出来的。他们真实的体性啊，其实就是真如本性。这个心啊，讲的是真心。他说阿难啊，他说若诸世界一切所有，这所有的诸世界啊，就所有的世界啊，穷尽宇宙啊，一切所有，其中乃至草叶缕结，草是小草嘛，叶是叶子，那缕是丝，结应该是果。也就是说大智世界所有一切，小智一根针啊，一缕丝啊，一个小果实啊，不管怎么样，结其根源，你去想它真的根源，显有体性，都能够有体性，都是真心因心成体啊，心所投射出来的。纵令虚空亦有名貌，你不要讲有的相，空的相也是啊，虚空是空的相啊。其实我们之前呢、啊，这两天我们《金刚经》在上课有点斩获，说相本空本无相啊，但是你一执着它，就成空的相了。非法本无法，你一执着它，非法也成于法了。所以其实所有一切相，空的相也好，有的相也好，都是执着而来的。你不执着，什么事儿也没了。所以啊，那个。佛就跟阿难讲啊，你说他说、啊、所有一切都有体，他说和虚空都是真心变现出来的，那何况清净妙净明心性一切心，其实就是在跟你讲这个我们的真心本性啊，怎么可能没有自体？这个清净啊，我们也讲了很多次了，这个妙啊，妙不可言嘛，不可思议啊，那。净明心呢是清净，清清净净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妄念，明明白白，所有的事情他都大家都是在他的觉知之下。这个净明心啊，性一切心，那性啊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体性，那么所有万法所依据的，也就是万法全部其实是由我们这个真体，是由我们这个真如心所投射出来的。那怎么可能，如果其他所有一切的万法空也好有也好，都是我们这个真如本性所投射出来的，那真如本性自己本身怎么可能没有自体呢？这个就是佛啊去跟阿难所说的啊。那看看啊，再讲后面稍微带一下好了，后面比较难啊，需要下节课重讲。如果你啊若汝执令分别觉观啊，所了知性必为心者。他跟阿难讲说，如果你执令，执是执着，令是吝啬，令什么叫吝啬？不肯放啊。你如果执着的而且不肯放，就是你这分别觉知的心啊，这个觉了知性啊，如果你觉得它就是你的心的话，佛就告诉他一件事情了。他说、啊、那你得去再仔细思考一件事情哦。此心即因离诸一切色香味触诸尘事业别有全性。那你这个，如果你说，如果他跟阿难说，如果你就坚持你现在这个能够分别觉知，就是你刚刚讲说发心是佛也好啊，谤佛也好，都是你这个意识心攀缘心。如果你说这个心就是你的心，那我跟你讲，你要去观察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外面啊，如果你这个心离开了外面的沉静。色身香味触法这所有的一切，你还是不是能够真的存在？是不是还你的体性还你真的有体性吗？你还能够分别觉知吗？你他说你看哦， 你在听如汝今者诚听我法，你今天在听我讲法，没错，你在用你的那个意识心，等到我这个法的声音没有了，请问你，你还能够有分别吗？你的眼睛如果没有外面的色，你还能有分别吗？外面的沉静忽然消失，你的分别觉知也忽然消失。你的分别觉知是必须依靠外境而成活，这种东西绝对不是真实的，根本没有体，那这个东西是虚妄的。后面那句太难了，所以我们下一次讲课要从何况清净妙净明心性一切心而无自体，净明心性一切心，我们下次再重讲一次，我们下次从这个地方往后讲。我猜想大概在一堂课之后，应该就一到一堂半吧，一到两堂课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进入十番显现。就一堂课，在一堂课我们就可以讲十番显现了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大家有没有问题。我今天就试着慢慢讲，所以希望你们那个能够消化了。